为朝鲜解放71周年和建军节，马来西亚麦斯科姆石油公司8月9号举行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革命业绩讨论会。讨论会上先介绍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解放祖国业绩和先军领导业绩，以及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军民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所取得的惊人事件，然后一些人做了发言。另外，为朝鲜解放71周年，孟加拉国达卡和尼日利亚赞法拉省10号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和朝鲜图书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